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器言啊，我哋主持人 Larry 啊， 系 Alex 啊， 系啊，咁就新一集啊，即系我哋又将呢个礼拜嘅最新啦、啊、最火爆嘅军事 最新鲜啊，星期二六啊，星期二出六就星期二出啦， 系啦、啊，所以咧就一定系绝对新鲜嘅， 系 好啊，咁咧首先咧要讲咧就我谂都不得不讲咧就系咧嗱，今日我哋录音系星期二啊嘛， 系啊， 就系11月27号啊， 系啊， 咁咧就啱啱咧有个25号至26号发生嘅一件事情啊，就克里米亚嗰边话。 系， 咁咧嗰边咧就爆冲突，咁咧又系啦，跟住咧我瞓瞓下觉啦咁样，跟住后来咧就有啲信息嘟嘟咁我睇啦，跟住咧我开头见到黑你咪又爆粗，心谂爆粗，爆冲突， 爆冲， 咩爆粗咁样，系啦，咁咧就讲开咩问题咧咁讲，咁咧就嗱呢单嘢系好估你唔到噶，其实 系， 系嘛，即系咧就11月26号啦，系嘛，咁咧就当地时间啊，咁咧就。乌克兰嗰边咧，就同呢个俄罗斯有个海事冲突系嘛，就喺呢个嘅黑赤海峡啦，英文就叫做 Kerch Strait 啊。咁呢个位咧 ，Alex 讲系咪黑海一个附近啦？ 咁、黑海同埋亚速海中间个海峡，咁有条桥仔啦，隔住呢个俄罗斯同埋克里米亚啦。 系， 因为乌克兰嗰边就同克里米亚就封锁咗噶啦，基本上个边境就。 咁咧就嗰边就应该一个唯一嘅通道可以通向俄罗斯嗰边本土啦。 系啊， 即系无论你食物啊、能源啊， 系啦、 啊，军火啊， 能源系最主要啦。 系乜嘢都会喺嗰边啊嘛。 系啊， 咁咧就嗰边咧就变咗咧就，但系因为嗰个都系个出海口嚟噶嘛。 系。 咁变咗咧就乌克兰咧，有时佢嗰啲舰队或者你嗰啲，无论唔好话舰队啦，就算你咧系啲人民一啲嘅后勤啊或者运输啊补给啊，其实你都要经过嗰个海峡噶。 系啊， 咁所以咧就嗰度出就好正常嘅。不过咧，乌克兰海军咧就话咧，俄罗斯咧就点咧，就喺个黑赤海峡咧就向佢哋开火。咁我就冇睇到呢条片嘅，但我就睇到咧就有条片咧就佢哋有个军舰一撞埋去， 系 就撞埋去佢一架等船啊，我冇睇错一架等船嚟嘅。咁啊，将佢哋两架炮艇都捉埋。咁咧，当然我就谂啦，成件事咧嗱片咧。暂时就未好 detail 咧，讲到其实成件事发生咩事嘅。 我谂起古代系咪中世纪都海战噶？ 海战 撞埋，跟住之后就揾啲白兵战同佢冲埋嚟， 冲埋去打 水手同你死过，即系海军斗水兵啊！ 以前维京人系咪咧一上船就攞啲斧头劈你噶嘛？ 中世纪又中世纪古代都系咁噶啦， 都系咁噶啦。咁而我哋嗰阵时睇 船啦、啊，啲叫做 睇嗰套嗰套叫咩啊？即系咧雅典人同呢个嘅波斯人打海 战、啊，唔使得你讲到咁，唔使讲咁远啦，讲呢个加勒比海岛时都系咁噶啦。 咁系咯，上船砌过，唔好理，冲上去咁样，跟住两架船就系咁发炮， 系啊， 睇下边个死先， 系啊，跟住打个拉个窿度捐佢咯， 跟住攞条绳吊过去爬过去咁打， 睇下打个炮窿度捐佢咯， 系好搞笑。咁咧就讲咧就扣留咗乌克兰两边两只炮艇啦， 系。 咁依家嗰两只炮艇咧就好阴功嘅，真系咧俾佢哋拖咗翻去咧克里米亚嗰边咧个军港咧，就摆喺度嘅。 系。 咁而家咧其实美国嗰边咧就应该系有一啲嘅无人机咧监察住嘅， 系。 系啦，咁我当然你话即系一个无人机嗰度咧，究竟系佢用 RQ4 啊，系嘛？喺全球鹰嗰啲上面睇定点咧，我都未知嘅。但系咧就知道咧，就系咧依家咧欧盟嗰边啦，咁咧就加拿大嗰边啦，波兰嗰边啦， 哇， 嗰边咧都有人咧，即系已经喺度吠，就话你咁样系唔啱嘅，即系你咁样扣住人哋艇咁，即系严重谴责。但其实咧成件事咧，大家都知道最应该出声嗰个咧。就应该系美国啦，系嘛？ 系 就应该系特朗普啦， 系 或者系啊国防部长马蒂斯啦， 系 或者系嗰、那个国务卿庞贝奥啦， 系 但暂时好似都呢三个人系冇出声 嘅。第一啦，大佬就梗系迟啲出声嘅，迟啲先出声噶啦。第二，我谂佢需要啲时间，即系谂下点样搞你啦。当然就 系嘛，即系有时唔出声就代表佢后面可能有更大嘅计谋，系咪啊？ 系啦， 即系都未知，但系咧就应该咧，联合国安理会嗰边咧就嚟紧咧就今日啊，即系我哋录音呢个时候啊，就开会啦，就系倾，咁啊迟啲会知噶啦，究竟咧嚟紧会点样？咁但系咧乌克兰嗰边一戒严紧， 系 咁戒严紧咧，其实咧佢哋而家咧国会入面咧就个总统咧就话想戒严3个月， 哇！ 啊唔系 ，sorry， 我讲错咗。佢系想戒严半年， 半年 OK。 跟住咧，想戒严半年咩意思咧？就话咧，你无论嗰啲宵禁啊、人民嘅自由啊， 哦、 或者甚至乎连报章报道啲乜嘢都要经我批核噶，因为你会泄漏国家机密噶嘛。 系。 咁所以咧，就依家国会听讲就唔想咯。 系。 因为话你咁样咪即系调翻转想玩滥权啊、独裁咯。 系咯。 即系调翻转借呢个危机嚟玩嘢。 去翻前苏联咁啦。 系咯，咁所以咧，依家咧就听讲佢哋国会就唔俾。 系。 嗱，咁所以咧都几好笑嘅。咁啊，依家咧就总之话咧，个总统话咁我妥协啦。不如3个月批住先啦，系咪啊？ 系 咁啊，即系可以调动晒佢啲兵力，准备去打呢一场。即系如果真系要打嘅话啦， 系 咁都系老实啦。如果真系坚打咧，就冇得打嘅。 即系你真系讲俄斯同乌克兰，咁梗系俄斯赢啦，唔使讲。 系陆军就系啦，人口多。 首先人哋有核弹先啦，你冇，鬼叫你自己裁弱先啊？ 裁晒俾翻俄罗斯啊？ 咪咯，鬼叫你自己裁系咪？得唔得？我想讲啊，呢单嘢咧，其实我好想问啲大陆网民，个谂网民你点睇咧？ 系你帮边边？ 你应该帮乌克兰定帮俄罗斯？ 你帮边边？ 嗱，乌克兰有恩于你，因为人哋卖只嗱卖只呢个嘅 亚良格号， 亚良格号俾你，你先至有今日嘅辽宁号，你先有今日嘅零零一，你 做好多技术果俾你咧， 仲有你嗰啲 苏 三十三嘅原型机就醒咗俾你，佢哋啲工程师过咗嚟帮你， 系 嘛？人哋嫁咗咁多女仔过嚟中国， 呢个我唔知啊。 乌克兰新娘嘛， okay, 以前兴越南新娘嘛， 系， 跟住后来就兴咗乌克兰新娘，因为好多中国人过去娶乌克兰新娘噶， 系嘛， 系啊，好多姑娘。 你会考虑下？ 我唔得啦，你讲呢啲嘢大逆不道啊！你真系，我老婆听噶，真系话唔开我。咁咧，你二奶你谂下，你可以谂下。 哦 ，OK， 系咪？嗱，咁咧讲翻，咁咧，所以咧就，其实大陆网民你应该点睇呢单嘢咧？即系你咪应该撑边队咧？我都唔知喎， 真系唔知喎。 因为乌克兰其实有情有义嘅， 系啊。 但系俄罗斯又好似你阿 Sir 嘛，但系好似啊边个系咪 Kenneth Show 啊？ 系 一个网友讲咗俄罗斯同美国嗰啲恩怨啊嘛，同中国即系不停讲俄国人欺负我哋中国啦、 哦， 美国人就不停帮我哋啦， 系 即系又 post 咗啦喺 Facebook 啊。呢所以即系国内网友睇下啦，有时真系唔好太即系太讲感觉啊。 系啊， 即系有时啲嘢咧，即系实际啲睇系几好嘅。好啦，咁讲翻啦。嗱，总之乌克兰嗰个总统咧，其实我都唔知道，其实佢会唔会趁呢个危机咧揽权嘅？因为咧，老实你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依家欧盟咧自己都倾紧脱欧啊嘛。 系， 我觉得佢都冇乜精力去同你搞呢啲嘢。 系一镬泡啦，而家。 系啊，咁所以咧，而家咧就真系要睇下究竟俄罗斯嗰边谂住点啦。咁总之咧，就嗰段片咧，我睇到咧就炒埋去，然之后咧就好笑嘅，佢哋讲俄文嘅，其实我唔识听啊。 双方面都系讲俄文噶啦，乌克兰文同俄文都好接近嘅。 系嘛？咁但系咧就佢哋话咧翻译翻啦吓，话指挥官咧就系咁嘅，撞佢撞佢咁样意思。同埋咧，最后临撞先，喂，捉实啦，咁样大家咁样，即系唔好跌落海嗰啲咧。咁、 okay. 即系摆明炒埋佢。咁而家咧就其实佢哋中间有个协定，就2003年佢哋签咗咧，就话成个黑海，喂，你话亚速海，你啱啱讲亚速海啦， 系啊， 同埋讲嗰个黑赤海峡啦， 系， 其实就应该大家 share 嘅， 系， 就变咗唔好话你领海定我领海啦， 系， 即系啲喂，你冇得咁样界噶嘛，咁所以就 share 啦，大家就，所以咧今次咧。俄罗斯话佢非法进入咗俄罗斯领海，乌克兰就话你捉鬼咗我啲舰艇咁样吓，咁啊依家睇下点处理啦？你觉得会点处理咧？ 处理啊！ 最后佢真系讲数，还一定还嘅，我觉得啲人 嗱， 一日六个人咧就受伤，就住喺嗰边医院，咁依家搞紧。咁我觉得咧，俄罗斯会问你咁啊，你赔翻啲钱俾我咯，我俾翻架艇你咯。但系依家你扣我住我啲人，你唔啱我， 捉你镬金啊！ 我仲要俾钱你。不如俾几支战斧导弹你叹啦， 系嘛？唔系乌克兰俾啦，系咪？ 应该就欧盟嗰边俾佢系嘛？ 系啊， 所以咧呢单嘢系几扑朔迷离。 我谂欧盟会俾，或者北约都会俾少压力嘅，俾俄罗斯嘅。 一定要啦，即系你谂下，我中意拉人封艇。 但俄罗斯系因为究竟系呢个系上面即系上层指示啊，定系下层咁啊喺度作乱咧？ 应该唔会啩？ 呢个就未有即系消息啊。 系咁，我相信应该都系上层指示嚟噶嘛？ 上层指示啊？ 哦，即系如果唔系，我谂下面啲僆冇咁够胆啊嘛， 即系 hold 住出海啦， 系咯， 系佢啊，追住佢，追佢撞啊嘛， 所以系几搞笑嘅单嘢。 系 好啦，另外一单咧，咦，关我哋香港人事， 系 咁咧就列根号咧访港啊嘛， 访港都去到好远嘅地方啊，都唔系咁近可以睇到， 系啊，唔系咁容易啊，因为咧佢嚟今次嚟咗咧就应该拍咗喺青衣嗰边， 青衣嗰边就次次都摆青衣嗰边噶啦，因为 泉州嗰边青衣嗰边， 青衣嗰边因为嗰边水深啲， 系 咁同埋好多次啦，以前英国都航母立都派喺嗰边噶啦，好少人嚟港嘅， 系啦，同埋咧就算你咧要去睇都要坐呢个驳船啦， 船啦，或者擒到呢个青衣山顶啊， 系啦，你就可以影咯， 影啦，系啦， 系啦，咁咧就嗱，我同 Alex 冇啦，有网友问我哋可唔可以影相或者睇， 唔使啦，睇新闻片咪得咯，苹果有片嘅， 系啦，咁我哋就为咗睇片啦， 苹果有片， 咁咧就因为咧就有邀请到苹果系咪啊， 系啊， 就想去睇呢个嘅航母舰啦， 跟住 升降啊嘛， 新闻话佢一生一次嘅啫，冇第二次啊，意思啊， 我真系唔知嘅，呢有今生冇来世嘅，但问题就系我同 Alex 就唔系苹果记者啦， 系啊， 咁啊俾咗个可能唔系好识嘅苹果记者上去啦， 系 咯，咁佢讲啲嘢都好维基 feel 啦， 维 即系其实大家睇维基都有嗰啲嘢啦， 系啊， 咁咧其实咧识睇嘅话咧，应该睇咩？睇机库啦， 系。 其实你睇机库咧，你睇到佢咧，即系入面摆唔同嘅机啦，即系你睇晒接晒翼嗰啲机啦。咁另外咧，你就可以参观下佢哋嗰啲诶，我觉得我自己会几得意咧，就睇佢哋啲民兵，即系嗰啲士兵嘅个日常生活啊。 系 嗱个仓啊，即系咧有一次你系咪咧挂咗你upload 嗰张相咧，就系嗰啲水手咧，即系佢哋嗰个船仓啊。 系 跟住有网友问嗰度边度，跟住咧就话呢船舱系潜艇定系水面舰嗰类啦，咁我就话应该水面舰嚟，因为潜艇唔系咁碌嘅， 系 啦，潜艇再窄啲嘅 ，OK， 咁你呢啲先至会有咁大噶嘛， 系， 咁你上下层，咁上下层咧佢哋咧啲衫嗰啲咧就拉开个汤柜， 哦，衫呢个系。是一个半斤八两嘅剧情嚟嘅， 半斤八两剧情嚟嘅， 即系三格床啊嘛， 系， 跟住即系仲有个柜桶仔俾你摆啲自己私人物品啊嘛， 系，但佢哋就大好多啦，所以咧就爽好多。但系咧有单新闻咧就关列根老师咧就话咩咧，就话佢哋话听讲青衣附近， 系啊， 嗰啲车咧嗰啲防盗嗰啲系统咧就唔 work， 系啊， 就俾嗰啲无线电干扰， 因为可能佢真系因为本身佢自己嗰、那个唔系，可能佢自己。发电的功率太大啊！ 系， 始终个核电厂喺你隔篱嘅大佬， 系， 你始终你核电咁大功率嘅个电咧，会一定影响到周边嗰啲无线电噶嘛？ 系，佢哋咁讲，佢哋话咧就因为嗰个频谱咧就用紧315个 megahertz 嘅， 系， 佢又话咧呢个频谱咧就可能同咧咁啱咧而家香港咧主要嗰啲日本车， 系啊， 佢哋嗰个 frequency 系撞啊， 系啊， 咁所以仲要人哋功率劲你咁多， 跟住系啊，所以冚晒你 啦。其实个感觉，但我想讲似咩呢，感觉就系似咧，而家你去开雷达咧，佢冚鬼晒你。 系啊， 不过你啲唔系雷达啫嘛。 系啊， 系啊，咁所以你都日常生活受影响。 同样系啦。 诶、其实我想讲咧，你觉得解放军啲雷达会俾干扰到咧？ 吓、 啊，会唔会咧？即系你话喺昂船洲嗰啲啊？ 昂船洲啊？ 即系调翻转咧，佢未入嚟维港嘅。咦？点解咁大架船我都 detect 唔到嘅？ 学下西文话斋啲 开着晒， 学西文话斋啲战争行为喎， 战争行为。不过美国佬话唔使我，你够谂喐我啊，炸沉我。 都唔系，大家其实我觉得几得意，反而加嗱你嗱嗰、那个记者去到搭佢嘅 C-2 灰狗啦，咁啊坐呢个去到呢个航母南降落啦，即系佢 suppose 应该入咗呢个南海噶啦嘛。讲好冇谂，应该 系， 但系佢依然都喺个 F-18呢度升降紧。 系噶，冇所谓噶，其实。 系 同埋你知嗰近排系禁飞区嚟噶。 系咯， 即系嗰个附近啊。 系咯， 禁飞区我就真系好想知咧。如果我飞架无人机喺嗰度咧，会唔会被击落噶？会俾佢开机枪，啪啪啪啪啪咁射翻落嚟。 应该死咗唔知咩事。 唔系架飞机啫，我唔会喺上边啦，系咪？我都觉得应该几得意咯。 我听解放军香港嗰个总司令都去睇。 哦，系啊，上去嘛，梗 系 要上去啦，一生人一次。喂，佢哋就即系一生人一次啊。嗱、 啊， 我同 Alex 都仲可以去美国睇啊。佢哋、 啊、 去唔到美国噶嘛， 系 咪、 啊？ 咁所以咧，佢哋同埋咧，好似好惨嘅。你知唔知？如果喺大陆咧，你帮解放军做嘢啦，如果你俾美国咧，最后佢通缉你啦，咁都系你心谂，切惊咩啫？佢从来喺大陆，嗱，美国人又唔会派人去大陆夹你嘅。又唔会，但佢将你美国啲资产冻结晒啊！哇，你抌春都抌到咧、 哦！ 喂，大佬，你成世人贪咁多钱，你就系为咗使啫。 唔紧要啊，你就揾啲无产阶级去咪得咯，系咪？ 系嘛， 本身无产嘅任你沟啦。 无产啊嘛， 系啊。 咁所以咧就通常嗰啲帮大陆做嘢就梗系要收钱啦。 系，好似话而家啲 有钱就摆晒美国， 好多做中国做科研嗰啲喺美国个 visa 俾人冻结咗啊！ 咁惨 系啊， 咁点算啊？ 唔俾入境嘛、 啊，唔俾入境啊， 系啊， 咁咪废咗武功咯， 系啊， 所以系好惨噶，有时、啊、即系你同佢玩咧，有时都真系要睇下点样玩法嘅， 系啊。 好啦，最后咧都讲下呢个咧俄罗斯咧 S-500 防空系统啊， 系。 咁呢个 S-500 防空系统咧就嚟紧咧就应该系会服役，咁我就印象中个年头好似讲过嘅， 系。 咁咧我就话咧呢嚿嘢咧大概个服役时间咧就应该2019年， 堪称 detect 到 F-22 啊， 系啊，呢架嘢咧讲到好鬼劲噶。因为讲到佢咧个雷达最新个上空阵雷达咧，你见咧就珠海航展嗰个有一只咧雷达咧，同佢嘅样系似似地嘅。咁当然我都相信咧就俄罗斯嘅技术会好少少。 系 咁咧，佢哋咧听讲咧，佢哋呢个系统咧可以追踪咧，可以攻击十支弹道导弹。即系如果美国嗰边咧有个航有个俄亥俄级，然之后咧就射一个弹头出嚟，而你知可以分十个弹头噶嘛？ 细弹头系啊， 即系话咧你可以将你一支弹24支入面嘅其中一支摧毁。 系 十个弹头全部帮你击落， 喂， 咁啊速度去到9倍音速， 哇， 系几快噶？咁同埋个射程远到最远可以射400公里，系好恐怖嘅，即系啲外国者射唔到咁远噶啦，即系你最多系射到200度嘅。咁所以咧就听讲连人造卫星都可以攻击， 哦，即系 因为你400公里咧，其实你咁射咧， 你当佢射到二百几至三百公里， 即系标三定标六中间啊， 大概啦。咁所以系几劲噶，又未冇标六咁远， 冇标 标远过标三， 比远标三远， 远过标三，但系系啦，学你话啫，就又冇标六咁远，系啦，大概中间度啦。咁咧听讲咧，佢仲可以同咧之前嘅 S 4 8同 S 3 8咧做成一个联盟， 哦， 即系做一个联网， 即系通翻， 通翻噶，做一个联网，即系咧意思系 data 可以 share 嘅。 系， 咁呢样嘢系几恐怖嘅，即系如果你可以咧新旧系统都 share 到咧，咁你未啲 data link 你可以互相 share 噶嘛？ 系啊， 咦，我咧喺阿拉斯加，唔系对面叫咩啊？咩岛啊？半岛，我唔记得咗添。嗰边百灵海峡嗰边， 海峡嗰边， 嗰边已经我 detect 到有架嘢入嚟，跟住再远啲又 detect 到，咁你咪会 feel 到咧，就系即系个防空网啲信息可以 share， 咁咧你落嗰边 app 又要飞过嚟，佢都知啦，咁咪可以瞄你啦。咁大家知咧 ，SAM 呢样嘢咧，我哋上集讲过嘛 ，SAM 呢样嘢咧，即系佢瞄你嘅时候咧，其实都几大问题噶， 系啊， 即系万一佢瞄你嘅话咧，都系几麻烦嘅嘢嚟噶嘛。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咧，我相信咧 F 廿二同埋 F 三十五咧都要重新估计咧，究竟呢嚿嘢个威胁有几大？ 最好攞到个飞群线啊，干扰翻你啊！ 因为咧，其实如果你相对咧 F 四F S 四八咧，我就觉得 F 三十五惊你嘅，因为咧已经透过乌克兰咧攞咗你个数据啦。但系而家乌克兰就攞唔到 S 五八啦嘛。 哦， 唔系 ，sorry，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更正更正，系攞咗 S 三八， 系 S 四八冇嘅，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 S 三八，所以咧 F 三十五同埋呢个 F 十六都唔惊 S 三八。S 四八仲评估紧 ，OK， 但系而家就出 F S 五八，咁所以咧 S 五八咧佢有佢嘅厉害嘅地方嘅，咁同埋咧 S 五八咧其实咧有一个叫做40N6啊嘅导弹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射四百嗰个咧，系几远嘅呢个咧其实系个大敌嚟嘅。另外咧 S 五八咧佢可以咧远近、远中近啦、 啊， 同埋低中高啦、 啊， 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你见咧依家如果佢出嘅话咧，应该嚟紧 S 四百要晒 S 四百嗰啲买家，例如咧印度啦、中国啦，同埋土耳其啊，会追加噶啦， 追加 追加啦，唔使讲噶啦呢个。咁、 okay. 所以咧呢个咧系即系你可以当系美国阵营嗰边嘅一个唔系几好嘅消息啦。 OK， 系啦，咁另外你睇就系、是、即系 S 五百嗰个咧，佢改进型啊，佢嗰个雷达啦，你有个战管雷达啦、探测雷达啦，系啦，同埋啲火控雷达，即系我哋都未知其实咩嚟嘅。暂时唔知啊，个情况，例如话你会比 S 四百劲几多？唔知嗱，你如果你俾佢哋吹咧，就吹到好鬼劲嘅。 先揾个隐形战机击落去先， 系嘛？或者你用用 seat 个任务， 苏五七系嘛？ 系啦，炸鬼佢。 我苏五七嚟试下先。 系啦，所以咧就系要睇嘅。 系啊， 咁你首先讲40N6啦吓，呢、這个咧就会比较劲少少啦。呢、這个咁就呢、這个系值得期待，但系又未必系吹到咁大嘅。即系你话会唔会将 F 22、F 35嗰啲击落咧？暂时 即系首先再重申一次，我哋唔系内行人啦，我哋系唔知道啊。 系唔系你有几内行先？你首先你其实啲嘢唔试真系唔知嘅。 系啦， 好咁呢节嚟呢度先。